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集连续广播剧《天鹅宴》，原著陈道贵，编剧刘康达，导演胡培奋，作曲曾勇，音响邢建华，录音全胜，合成王敏，责任编辑王红。第三集。 方爱卿，此次东巡一到孟津，你就让朕离开龙州，骑马进洛阳，一路微服私访。这个主意倒是颇有趣味啊。 只是让皇上鞍马劳顿，臣实在于心不忍。 哎，朕是马上天子，还怕骑马吗？哎，方爱卿，这是什么地方啊？ 哦，现在已进入洛阳地界。 哎，这里的庄稼怎么远不如别处好啊？ 是啊，好像是受过害虫填鹅之害。 不像，准是年景好了，人更懒了，不好好耕种。百姓啊，富足易惰。 国家强盛易骄啊。皇上，前面就是洛阳城了。 洛阳城 啊， 那城里一定是物阜年丰的好景象哦。啊，方爱卿，进了洛阳城，咱君臣可得变变称呼了。 那臣称皇上为老爷。 朕称方爱卿为管家。 老爷请。 老爷，真有意思。管家， 老爷请。 带路 啊， 将。哎，管家，你看这洛阳城里果然是街道干净，旗幌鲜明，一派繁华盛景啊！怎么样，老爷我没说错吧？ 老爷，咱们再仔细看看。 哎，你看，这一溜都是粮房啊，各家招牌上果真都写着"斗米四文"。 老朽活了快70岁了，从没见过这么便宜的米价。 那你呀，就开开眼吧。 哎，老板娘，你真不像话你！ 哎，你看，那家粮行前一群人，他在吵什么呢？ 哎，老爷，咱们过去看。 好，走走走。 老板娘，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说是啊，哪有这么卖米的？吵什么话呀？ 你啊，就是这个卖法，你们想买就买，不想买就快走开吧。走吧。 哎，让一让啊， 让一让。 哎，让我们进去。 哎，让一让。 你这粮行的牌子上明明写着斗米四文， 啊， 为什么要卖40文一斗啊？ 真是的， 我告诉你，这是官府让这么干的。 就是。 哎，一派胡言， 怎么了？ 官府能让你搞这种明一套暗一套的把戏？ 就是，